云在天空，雷声闹吼，亲爱的你再见了。唯一的风吹得心好痛，路在等我，第一步好难走。你没有掉眼泪，你那一封信交给我，小声地对我说，别让风把往事吹走。你越走越远了，在乌云密布的时候，我似乎听见你大声喊着要永远爱我。想说什么，回不去从前，大不了以后我在做什么。别说，说再多其实你也没把握，那一封信里你只有写着你该回去了。在天空，雷声闹吼，亲爱的你再见了。唯一的风吹得心好痛，路在等我，第一步好难走。你没有掉眼泪，一封信交给我，小声地对我说，别让风把往事吹走。你越走越远了，在乌云密布的时候，我似乎听见你大声喊着要永远爱我。什么回不去从前，到不了以后我在做什么。别说，说再多其实你也没把握，那一封信里你只有写着你该回去了。开口，我懂你想说什么。回不去从前，到不了以后，我在做什么？别说，说再多，其实你也没把握。那一封信里，你只有写着，你该回去了。回不去从前，大不了以后，我在做什么？